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俗话说是人老腿先老，岁数大了以后呢，这个腿疼的人呢真的是非常多。尤其呢像这样的天气啊，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老年人呢都感觉这个腿啊有点不舒服了，尤其这个膝关节啊，甚至有咯楞咯楞这样的响声，非常难受 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到了天冷，或者说天气变化，或者刮风，或者下雨，或者你在那个潮湿这个环境中，这个腿痛呢就会加剧。因为这些疾病它基本的这个发病机制呢，它是从炎症开始的。但是大家知道炎症啊，你在一定的这个温度，比如说你最少接近这个体温的情况下，哎，它这个炎症是有利于康复的。你看大家生活中老有一个冬病夏治，为什么冬天的病要拿到夏天来治呢？因为冬天有一个阴邪，什么邪？寒邪是最重的这个时候，这个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这个炎症这个恢复。所以你看到天一冷，哎，这个很多人这个腰痛腿痛它就变得这个加重。你看我就说我的一个同学曾经这个颈部他可能也有点这个炎症，后来这刮点风都弱不禁风，展个脖子拿围巾包着。我说哎你怎么了？他说啊我怕风，医生让我说了让我一定要注意这护住这个脖子。我一看简直都快成了个废人了，都严重成那个程度。所以说这个话呢，这个季节首先不管你是腰部还是腿部还是臀部，你有什么骨关节疾病，保暖是第一位。而且你如果有条件的话，要是中医可以给你开一点那个热敷的这个药方子的话，你一天做2次，你在你患病的部位每次大概有个半小时哦，一定是对你这个康复呀有这个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膝关节呢也是人体这个最大的这个关节，你想整个这个人体上半身这些部位，不管是你在负重的情况下、劳动的情况下、运动的情况下，你看膝关节都在承受着很多的这个力量。哎，我们要把上半身的东西传递给下边，而且腿要这个移动哈。这个当然它是以这个软骨纤维化发生基本病理改变，另外就是骨赘形成，还有就是韧带这个退化。再一个有些人发生这个肿啊胀啊肿得很大，那个什么那个说明有炎症啊。这个有一个听众就问，就是说他这个老是这个腿呢咯巴咯巴响，这个有没有这个问题，想让回答一下。就说我们人体啊，每一个关节啊，它至少有2个相对应的这个关节面，那么每个关节面上都覆盖着一层这个光滑而富有弹性的这个关节软骨，那么对关节起到这个支持保护和这个缓冲压力这个作用。 由于我们人体啊，这个膝关节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这个关节，那么它的软骨在高负荷下很容易受到这个受损，并且进行这个退化。你看，引起我们这个软骨细胞这个代谢紊乱，蛋白质多糖减少，弹性呢减弱，那么软骨呢开始这个软化、粗糙、裂纹、糜烂、坏死，直到这个消失。有些人就说本来有一层这个软骨嘛，你看我们有些人，膝关节病啊，它慢慢这一层长个膜子就没有了。 嗯， 膜了没有呢？最后什么膜？骨头和骨头在那磨，就没这个软垫了。那你想，时间久了，周围又有这个骨赘这个形成，它那膝关节就疼痛。 嗯， 这样呢，你这个摩擦软骨没了，你这么摩擦就会导致这个骨刺形成，就是我们骨质增生。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这个骨关节炎。那么，这个时候即使关节软骨这个你还存在了一部分，那它也是这个残缺不全、高低不平的。那么膝关节屈伸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这个各种不应该有的关节面这个摩擦声，严重的摩擦声更大更响，还往往呢伴有膝关节这个功能严重的障碍，这是典型的膝关节的表现。所以对于我们说，一个人感觉早上起来，膝关节有点这个沉僵，就是好像那个什么给浇住一样。或者在伸屈这个膝关节的时候，听到这个咯吱咯吱的这个声音呢，或者有些像那个细沙皮，这个擦这个木板，就那个砂纸擦木板那样的，你要听那个声音的话，这不是好事儿。哎，我们要引起这个警觉，要去这个尽早的做这个治疗，哈。 嗯， 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这个出现问题的呢，很多呢，其实他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呢，他主要是这个半月板，这个出了这个问题。那么半月板是它在我们这个膝关节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这两侧啊，不管是内侧外侧各一个，因为它这个形状像半个月亮一样，内侧呢呈这个 C 型，外侧呢呈这个 O 型。所以半月板，为这个软骨，它位于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腿上，你跟这个小腿啊，这个主要这个骨头是什么？我们叫胫骨，这个上面有个平台，和我们的大腿骨，我们是不是股骨嘛？哎，这个接触面，这个两侧就是外壳之间，就是我们半月板在那儿放着呢，它可以加深这个胫骨关节面，有稳定我们膝关节吸收这个震荡的这个作用。那么半月板这个损伤，由于这个膝部不协调运动，比如说我们这个腿部啊跑这个突然停下来，或者急转弯这个动作，哎，年轻的时候有些人你长你不太注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伤了，这样呢，外侧这个半月板损伤就比较多见，它就成为我们膝关节这个损伤要占到多少？占到七成都是外侧这个半月板。受伤的时候呢，通常呢伴有严重的膝关节肿胀和这个疼痛，但是这个X 线片啊，就是说我们要去照的话，你这会儿不容易看出来，容易发生这个漏诊。那么半月板损伤这个程度类型，常常与我们损伤这个损伤力的这个大小啊、方向啊，你是哪个方向来造成损伤，跟这个有关。那么导致半月板破裂的具体因素有，哎，你看啊，我们上下关节面受到这个重力承受太重，或者外来这个冲击，这就是这个半月板受这个股骨髁与这个胫骨平台挤压发生这个纵裂。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膝关节这个旋转的时候，你除了这个受这个压力，有时候这关节不是转吗？那么这个股骨髁将半月板在胫骨平台上这个碾压，就可以产生半月板水平的这个撕裂或者纵裂。那么你像这个第三种情况呢，就半月板如果比周围的组织这个牵扯，就会造成这个中心缘横裂。 半月板损伤以这个纵裂和横裂这个比较多见。损伤后的这个半月板呢，它可以发生这个软化、变性、变薄、失去弹性与这个润滑啊。半月板损伤还会刺激我们关节面发生这种炎症、水肿，就是我们老是感觉那个两个膝关节像馒头一样肿得胀胀的，就是总是这种炎症导致这个水肿，哎，它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膝关节这个活动。半月板损伤它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不稳定，还会加速我们关节的这个蜕变，导致膝关节炎。所以对于这一块呢，如果像什么撕裂啊非常严重，已经是这个很久了，那严重的那就要去做手术。那么通常情况下，哎，你保守这个治疗，还是能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效果的。 嗯， 那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对于半月板损伤这个人群怎么办？你就抗纤维化，再加由我们这个药学态度高学敏这个教授研发的这个成方啊，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珠、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 三，组成这么一个成方，你最少应该因为保守嘛，最少按一年到两年的方案，因为你在治疗的同时你还要运动嘛，你还要走路嘛，哎，你不可能就是像医院一样你坐在那儿你不动是吧？通常用一到两年的时间，就这个方案你在这个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三个月最少保持一个联络，哪些改善了，哪些没有改善，还需要加减什么？哎，因为人是个动态嘛，我们会给出这个相应的这个指导和这个方案。至于大家想了解这个成方它的这个比例啊、成分啊，还有这个量的多少，怎么这个服用啊，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电话咨询进一步这个了解。哎，我们都有相关这个资料。那么目前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炎和这个膝关节这个半月板损伤也罢，就这么一个方案，我们追踪了这么多年，哎，这个方案是比较这个有效果的。 那刚才呢，张主任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关于膝关节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采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管什么问题，早晨八点半之后呢，先打电话进行交流，这些是没问题的。另外呢，目前我们正在举行一个体验活动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呢拨打电话，只要您是拨进电话的前20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先体验一下，您就对这种方案呢可能有一定的认识了啊。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 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在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些人老是膝关节这个痛，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半月板损伤。那我把这个半月板损伤这个疼痛这个特点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对照看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基本上跟我说的这个症状吻合，那基本上就是你的半月板出了问题，只是这个程度轻重的不同。那么你像这个半月板损伤，它早期呢，它是这个膝关节疼痛、肿胀，有积液，内侧或者我们膝关节这个外侧关节这个间隙呢，局限性压痛。你要是拿这个手指你去按压一压的话，总是就那一块你压着痛，其他部位不痛，这就我们说局限性压痛。这个当然你这个膝关节活动它是受限制的，不是像我们正常人这个腿一样那么自如。那么你如果康复的不太好，那么后期呢就会出现什么患肢无力，就得了病这一条腿呢感觉那块没力气，长期呢老是这个隐隐的这个发痛，走路的时候你走不稳，就有点像那个我们说有这个跛行，上下楼梯或者你蹲下这个起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比较困难。有时候呢膝关节呢它会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现象。当膝关节处于这个半曲折状态或者做某种旋转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膝关节突然就感觉什么呢，被卡住了，好像就这卡住以后就是把你给固定了，你不敢动，不能屈伸，就是不能屈也不能伸，而且你要这会儿一屈一伸呢，你就感觉剧烈的疼痛。有些呢就是说自行活动或者被人这个牵引以后，像这种绞索这种状态啊，他就有感觉，好像给解锁了，刚才好像是给锁住了，解锁了，他这个就缓解了，这个膝关节又能恢复这个活动了。由于这个长期这个疼痛影响我们患肢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有一块肌肉啊叫股四头肌，它就会怎么样呢，发生这个萎缩。有时候呢在活动的时候，那个膝关节呢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弹响，咯嘣咯嘣的这样的弹响。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是你的半月板损伤了。当然你也没有达到那种特别撕裂啊或者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你拿 X 光片啊，你要去看，你要看出这个半月板这个损伤，这个是不容易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拿这种体征这种症状，要是基本这种情况，那就是半月板多少程度不同程度这个损伤。那你像这样的恢复，那我们就是我介绍你抗纤化再加这个我们高学明教授这个成方，具体他做过的什么大家可以去了解，坚持这么这个应用，注意平时生活再注意这个保护，我们就取得比较明显的这个成效。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哈，比如刚才您提到无论是这个膝关节它怎么损伤，或者说半月板怎么损伤，这个呢有点看来呢是外伤的感觉，但是呢您刚才说的这个管理的方案的不管是抗纤维化也好，还是用成方来改变也好，都是一些内服方哈。那么像这种做法它怎么能够使它这种外在的一些东西得到一个改善呢？ 那你看一个啊，就是我们先让你这个软骨就磨损那个老化的慢一点，那老化你磨什么，那就是我们说的软骨纤维化。所以我们这会儿要去抗纤维化， 还有一点呢，我们的基本病变，这是这个炎症反应。炎症反应呢，那你这会儿什么？我们在这个用西药去治疗的话，无非是打封闭针。 嗯， 有些你看肿的厉害了，给你的注射器打进去，把那个积液往出抽抽抽抽抽。有些人过段就得抽一下，有些人过段就得抽一下，但这个不解决问题啊。 嗯， 这会怎么办？抗炎。我们这个抗炎化里，抗纤维化里边，我们说这本身有一个功能，它就抗炎。 嗯， 那你再加上这个什么阴阳藿呀，还有它这个珍珠粉呀、阿胶呀，它这是补血、滋阴，还有这个壮骨，里边不是还有这个破骨碎吗？破骨碎什么补骨呢？ 嗯， 这个里面它有这个物质基础，再加维生素这个 D 三，可以能强化我们骨头这个强度这个作用。就是所谓的可以促进我们这个成骨细胞活性的增强，让我们破骨细胞这个减少，它是起到这个作用。所以综合起来说，抗软骨老化，抗炎，同时呢，我们通过补肾来壮骨，同时再补充一些我们这个骨营养素，哎，我们就能起到这种康复这个作用。 嗯，好的，那确实呢，这种做法呢，也有很多朋友试了以后呢，效果还是不错的哈。另外呢，有些朋友还在问，就说，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膝关节一些疾病了，这个时候呢，他是继续要去活动锻炼呢，还是说要稍微的控制一些，不要动得太多？ 如果你在那个严重期，就是肿胀的非常厉害，疼痛非常厉害，那你肯定就是活动应该是减少。 嗯， 等这个炎症慢慢消了以后，慢慢你在走的过程中，哎，你感觉你能这个承受，这个时候适当的做一些，你可以把膝关节这个悬空做一些这个摇摆。摇摆它是什么？相当于这不是你在摇摆的时候不是刺激它吗？ 嗯， 它有利于你这个肌腱周围的这个肌肉组织可以再生。就有点这个活性，还有一个能促进这个局部这个血液循环， 嗯， 能起到这作用。 对，因为有些老年人他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这腿不好了，那我更要加紧去练，否则的话呢，我停下来，他会越来越退化，以后真的要走不了了。但有些人就说啊，我现在呢可能是有炎症哈，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呢，我要慢慢的减少我的运动，然后再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我觉得可能后者会更对，是吧？ 那是这个，你看我们很多方案一定要活学活用， 对， 就是看你疾病处在这个 什么阶段、 什么程度、 什么 阶段， 嗯， 你已经是这个他那个所谓这个邪，所谓这个病大势已去，我们正在向这个恢复这个阶段走，那你一定要加锻炼， 嗯， 否则的话，你肌肉会产生萎缩，血液也这个循环不好，即使我们给你介绍这个方案用的虽然准。那你不再辅以这个适当的活动，那就不好。 对， 包括在这个季节也要注意这个保暖。 所以在这点上呢，有时候自我判断的会有所失误，或者说不准确，因为我们终究不是学这个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腿疼啊、腰疼等等的，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呢，来拨打电话，咱们互相交流一下，看看您的这个骨关节疾病到什么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阶段，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们再给予呢一定的健康管理方案啊。另外呢，张主任啊，针对于呢有骨关节疾病的听众朋友，给您的这个健康的方子啊，就是抗纤维化加上那个成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就是体验活动。那么也就是说，打进电话的，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来这个参加体验活动啊，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呢，看大家谁的速度更快一些，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

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